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1004集，压岁钱。此时，展昭和白玉堂还有两位娘亲都在南陵山没坍塌的一处小山坡上，站在树杈之上，看着脚下铺出去盖住了整条路的金砖。 这应该是严伟这些年聚敛的全部财富吧，竟然藏在这里。 说到这里，身旁的白玉堂突然发呆，随后五爷一抬眼恍然大悟， 原来那场火要烧的并非是太玄明落。 展昭微微一愣，两位娘亲歪着头看他。 什么太玄明落啊？ 不是烧太玄明落。 别忘了，和太玄明落放在一个架子上的还有那些明落里的学生几场重要考试的卷子。 展昭眨了眨眼点头。 原来如此，之前我就觉得奇怪，那个神秘的书生这放火烧了书架上的明落，又跑去龙图阁偷走了备份的名录，还打死了书阁的老头，这一点其实都有些多余了。就算他去偷名录，以他的功夫真没必要打死那个老头。说白了，对方是将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了名录上去，再加上金家老宅的案子我们先入为主，总觉得和金善有关系，还有谢逸婷他们的死，所有线索都指向了太学当年的名录。这样一来，真是没考虑过那些卷子。 白玉堂点了点头，指了指此时山坡上站在南陵观前正往山下望的吴一霍。 不愧是不败名将，好聪明，他应该早就猜到了南陵山，去找岳长风不过是确认一下而已。 确认一下？ 和名录不同，试卷有很多，而且主要收录的是一些重要的考试。 是啊， 太学每一届学生的试卷有很多考题都是重复的，这样出题其实有不少好处。比如说以南安寺为题写一篇诗文，这个考题会凝取出十年。于是 啊，除了可以在相同考题的基础上比较各界考生的才学之外，连在一起看还可以看出十年内南安寺的变化，几十年的案子积累下来等于一部南安寺的变迁史。 这安陵山和金家老宅所在的西山有个共同点， 明明是朝阳的一面却是寸草不生，而且都有闹鬼传闻。 因为下边早就落空了，藏了好多黄金。金家老宅闹鬼的传言，除了一方面有人作怪之外，跟山中空也有关系。山嘛，总有山缝，里面是空的，风灌进去就会有怪声，这种声音呜呜咽咽，跟鬼夜哭也差不多，而且容易阴风阵阵，大半夜从这附近经过多少都会让人害怕。 的确经常听到附近的居民说起。 被烧掉的是20年前到25年前这段时间的试卷，严伟应该就是这段时间占据了南陵观，要开凿山壁总会有声音，以他的小心谨慎必定会小心翼翼，但总会弄出些动静。那段时间应该是闹鬼最严重的时候，所以 那些大才子拽文的时候一定会提起，而且结合金家的情况很容易会将这两个地方联系到一起。 那次小霍叔和林夫子聊天喝茶，我听到小霍叔问他这些年太学都考了些什么，林夫子有详细的告诉他。 竟然连这都猜到了？ 你们真当那病帮每天病殃殃的就会犯蠢呀？ 这时身后有人说话，展昭和白玉堂回头，就见红九娘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了，正蹲在他们身后的树杈上，脸上似乎有些嫌弃。 他心眼多着呢，只是平时懒得管而已。 此时赵普他们也来了，带了大批兵马将整座南陵山都围了起来，并且下令城门关闭。 赵普身后坐着跟来看热闹的公孙，公孙怀里还抱着小四子，小四子被这满地黄金晃得眼晕，捧着脸， 哇，好多金子。 林业火带着小梁子也跑来了，小梁子直蹦的， 哈，离开魔鬼城后好久没见这场面了。 原伟是个守财奴，他这辈子聚敛的财富应该都在这里，于是 金子在哪儿他就在哪儿，那厮就躲在南陵关内。 无论严伟多厉害，轻功多好，他一个人也搬不走那么多黄金， 所以观里应该还有高手。 白玉堂话音一落，就听到砰一声响，南陵关的大门忽然飞了出来，沉重的木板打着转，带着呼呼的风声就朝着山边的吴一火拍了过来。病书生没动，那块巨大的门板到了他眼前，突然砰一声碎裂，门板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叉形裂口，门板碎成四块，避开了吴一火，砸落山崖，落在了满地的金砖上，摔得粉碎。众人都回头，就见不远处的一所大宅宅顶，龙桥广手握重弓，挑着眉头， 谁拿门板砸我师父，不要命了。 随着门板碎裂，突然嗖嗖几声，南陵观内朝着不同的方向飞出来了数道人影。众人心中了然，之前就觉得左头派那些个什么四大高手太水了，原来真正的高手在这边呢。 一个都别放跑。 不用管。 众人正准备一人一个去追，却听有人说了一句话，众人一听，这完全辨别不出方向的声音，以及感受了一下声音里浑厚的内力，就猜到说话的是阴侯了。果然此时阴侯和天尊落到了不远处的屋顶上，无沙大师也拄着禅杖溜达了过来，边走还边笑， 哎呦，赶上了，正好啊。 众人还纳闷老和尚开心什么，白玉堂就感觉展昭一拽他胳膊提醒他， 看好。 看什么？ 莲花要出来了。 莲花？ 随着展昭这一声提醒，白玉堂抬起头，就见吴一火双手随意一甩袍袖，轻轻往后一摆，那条白色貂裘的披风随风扬起了一个弧度。此时天上正下着大雪，众人就看到雪花一乱，空中出现了几道明显的内劲轨迹。 有形内力？ 那可不，有形内力无形剑嘛。 这时下边正观看的黄城军同时发出了一声惊呼声，因为山顶处内力四窜，那有形的内力带飞的风雪在空中形成了好几个漂亮的半月形弧度，打远处一看，好像一朵幽莲从盛开到凋谢。再看那几个已经窜到空中的高手，同时被内力击中，众人都一皱眉，就听到那几人扑一声，血都喷到了雪花上，摔了下来。砰砰几声响，那几个南陵观里窜出来的高手都摔在了金砖上，雪地、金砖、鲜血构成的画面格外刺目。不过高手毕竟是高手，每人都被击中了肋部重伤，但没死，当然了，也再爬不起来了。 小霍叔还是贴心的呀，这伤都不用治，平躺着就行了。 娘，这里面哪个是严伟啊？ 那妖孽可不在里边，指不定躲得多好呢。 其实要引他出来也不是很难吧。 展昭坏笑，殷兰慈和陆雪儿都瞧着展昭，感觉这娃笑得一脸贼猫的样子。展昭对下边的赵普打了个手势，赵普估计也正有此意，就对黄城军吩咐， 来啊，这些黄金通通给本王拉走，这些都是他们骗来的金银，通知各地州城府县被骗的人都来登记一下，核查清楚之后物归原主。 于是黄城军顺道去白府借了好些车子过来拉黄金。皇宫里赵真正喝茶呢，早有影卫进来禀报了，赵真点头， 这开封府虽然能拆吧，倒是也能赚钱，这前前后后都找到多少金银财宝了， 之前还给朕弄了一尊金佛嘞，这找金子的速度比闯祸的速度快啊。 皇上，库房装不下了。 这些就别入库了，都不是干净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等那些被骗的人领完，要是有多就算下人头，挨家挨户分了吧。反正快过年了，就当朕给的压岁钱。 赵祯颇豪气的一摆手，南宫一挑眉，这感情好。于是开封城又热闹了起来，好些人都来围观那一车一车的黄金，感慨这左头派是要坏成什么样才能聚敛这么多财富啊。皇城军们几百个大小伙子拿着铁铲铲金子，车子一车一车又一车的走，但那一座金山却感觉没少多少，这趋势得挖到明天早晨。赵普对欧阳打了个手指，火麒麟就对着南陵冠喊： 严伟，你不出来啊？心疼不？你这点家当可都没了哈。 展昭啧啧摇头，殷兰斯和陆雪儿则是觉得解气。 严伟敢出来个屁，这儿有这么多高手，天罗地网就等着逮他，出来就是个死。 不管他出不出来，这会儿心里估计在滴血了。这守财奴铁公鸡一辈子就存钱了，这会儿都给分了，估计已经吐血了。 南陵山地势倒是不复杂，四周围都被包围了，是跑不掉的，上面没法走，下面估计有地道，但是山都挖空了，下来一定是会被看到的。 于是他应该还躲在南陵观里，他再躲也只是拖延时间而已，已经插翅难飞。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